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承高速的主收费站路段以及五环到四环之间，京港澳高速多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路段以及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三环之间，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送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0: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香露。 嗯，刚才从报天气和路况，大家就应该能听出来了。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呢在这儿为大家服务。 对， 香露也是好久才可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一次啊。 对，我出来就是一个信号。嗯、 哎，就是方明同志他有事情外出了。有时候我不在的时候，香露也会来跟方明搭档哈。 啊，反正就是你或他。嗯，有一人不在、嗯哎、啊，我就出来了。 好吧，你希望你经常出来，大家还是挺想念你的。 那您不能经常不在啊？ 哎，我一定是要在这儿坚守的啊，因为这个岗位我特别的喜爱，不会让你霸占的。 对，有你坐在这儿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重心就稳了。 好吧，那个反正最近我们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天气的状况。 哎呦， 是吧？ 不知道昨天大家住的地方有没有被、 这些水啊， 有没有淹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立秋完了就下一场秋雨， 嗯，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啊，就是。老话怎么说来的，什么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好像今年的立秋好像就是比较晚。大家就是首先我哈，我一看那个时间，我觉得哎呦，今年这秋老虎肯定秋天特别热哈，热的难受的那种感觉， 嗯， 就担心了开始。哎，结果这场雨一下凉快了。 是， 嗯， 上午呢是下的让我们痛心， 哎， 下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下的呢是让我们舒心， 哎， 很爽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凉快， 哎，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凉爽了是凉爽了，睡醒了觉啊，结果呢，哎呦，觉得这个浑身上下呀有点发酸，那、嗯、关节甚至说有点疼那种感觉。 哦， 就是因为前世的热习惯了嘛，睡觉的时候基本上 都不盖了， 什么都不盖是吧？然后呢，那会儿你要开空调也不能老开呀、啊，是吧？这个晚上睡觉还是不开空调的，结果呢，这个晚上一凉爽了，这睡完了以后，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您的膝盖也是比较准的天气预报， 对、 嗯，是吧？稍微温度有那么一点点变化，马上有反应，而且还能提前反应。 哎、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尤其是咱们帮帮团的听众朋友啊，嗯、有好多比较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吧， 哎，就是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别贪凉，嗯，尤其是就是秋天，越来越凉快，哎，然后呢晚上尤其是睡觉的时候，您还得盖上点， 哎，是 保护着点， 早晚温差现在稍微大了一点点， 没错啊， 那 行， 是大家如果这两天觉得呢身体上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哎， 我记得我们的联系方式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京城帮帮团，然后给我们发微信，是吧？ 没错，嗯，然后还有朋友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到了现在这个天气，虽然早晚凉快了是吧，但白天中午还是很热， 嗯， 哎，而且这个秋天吧，你就觉得咱北京哈，光照特别强啊，紫外线也很强啊，这个你出去的时候你还得想办法，就是别让自己热着， 嗯， 哎，这个你就是防暑吧，防热防晒啊，尤其是还得注意，哎，有些朋友呢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到了这个就是在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出去的时候，我是不是穿那个速干的衣服就能感觉凉快 啊？ 哎， 速干， 哎，速干，咱们现在 是塑料的速 啊， 不是， 还是快速的速、啊？ 快速的速， 啊、 哎，就是 迅速的速。 你像你看今天穿的这个吧，你这个我觉得就不像速干， 我这纯棉、 哎，你这是纯棉的。你像我穿的这个，这个就属外套，这个就属于速干的 啊。 这速干的衣服 系统确实不一样，穿两件。 对，我其实是为了防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空调太凉、 嗯、 啊，但是我穿的这件衣服呢，它其实它不管这个防凉 啊， 它是防晒的，是属于这个速干的这个情况的。 嗯， 那如果你想让它达到保暖的目的呢，这个玩意儿不太管用。但是它确实就是穿在身上它不容易粘 啊。 哎，这个确实 你的意思是出去的时候穿一件速干的衣服。 哎，穿这速干的衣服啊，倒不见得能达到说多凉快的感觉，我觉得。但是至少它可以让你身上，比如出汗以后，衣服不往你身上塌， 没那么凉快。 对，这个因为这种速干面料呢，基本上都是怎么说呢？去就是很多运动员呀， 户外装备， 对，他们锻炼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穿的这个材质， 嗯， 它就是设计了为了让这个汗呢能尽快的散出去， 嗯， 热量散出去，透汗，这个不干不沾身上的这样的设计， 太好了哈， 嗯， 系统很贴心，一开始就提醒大家早晚不要贪凉、啊、 对， 现在呢又跟大家送出一个小贴士、 就是、 出门的时候可以穿一件这速干外套、 哎、 是吧， 就是既防晒呢又不至于这个太热啊，这个而且据说这个颜色呀也比较有选择啊，你比如说浅色的这种这个材料的衣服，你穿在身上呢它可以反射那个阳光， 嗯， 这样呢可以达到防晒的目的，而深色的呢，这个就夏天可能特别热的时候就不太适宜，它会吸热的这样的感觉 啊。 反正大家选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吧。就是、 我觉得经你这么一说，这速干衣得火 啊， 没有那么厉害啊。就是 咱们节目影响力很大的，你看这位朋友， 嗯， 二毛发来了反馈信息， 怎么说的？ 他说：“京城帮帮团是令人敬畏的平台，这里面很多热心的听友，能够伸出自己双手，献出宝贵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我是蒸锅烧肉的那位。”有一位朋友是求助来着， 前些日子求助来的、嗯、 哎，他说前天接到了钟师傅、周师傅还有张师傅热情的帮助，特别感谢这几位师傅的无偿服务、 嗯、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哎， 活着啊都挺不容易尤其年龄大的， 对， 人的苦难其实一生也挺多的， 呵， 稍微抬抬手就会减轻旁边人的痛苦， 嗯， 真的很感谢同在一个北京蓝天下的一家人，虽然蒸锅没找到合适的但也特别谢谢， 这个您可以换一个蒸锅，但是也可以有一个维修的这样的小方式吧。昨天因为我看见平台上还有人在回复这个问题， 嗯， 说你比如说那个蒸锅漏了哈，你找着那个漏的那个点， 嗯， 你看看那个是不是，一般它都有个小裂纹啊或者小眼儿啊，是吧，我记得以前我见过那个修就是那种铁的 啊， 是吧，或者说铝的那种蒸锅的，他把那个小眼或者裂缝那块啊，他把它这个给扩开啊、 嗯、 把那个小洞洞给它弄出来、 嗯、 就别让那个裂纹再继续扩展了，把那一块清出来以后呢，用一个粗细差不多的这个铁丝， 嗯， 哎，剪成一个比较合适的长短的一小段，从那个小眼里穿过去， 嗯， 穿过去之后呢，把这个锅呀放在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就是最好是底下有那种铁针或者特别硬的这个平台上， 嗯， 然后拿一个小锤在这个里侧呀就敲打这个铁丝， 嗯， 就慢慢的把它敲扁了，就敲成平的， 嗯， 这样呢它在这个 锅底的这个两侧就会形成两个小铁帽。 嗯， 哎，这个小铁帽形成了以后，再把它砸紧了，基本上那个漏的那个洞就会被 堵住了。 堵住了啊！初期呢，可能稍微还有一点渗漏的那种感觉，但是随着你使用啊，用水啊什么的，它慢慢它就会不漏了。 这有点像做一个铆钉一样的。 哎，对对对，就是把那个小铁丝那个铅丝啊，一般稍微的粗一点的铅丝，把那铅丝给它砸平了，砸扁平了，变成一个。哎，小铆钉那一样， 看季童还会补锅。 不是，我这昨天在咱平台上看见的，有朋友提示 你是跟那花鼓戏学的吧？ 哎，有可能。要是真的是那个眼大了的话，你干脆就买一小铆钉给它铆上，其实也可以 换一个也成。 嗯、 啊， 没错。 那我们下面开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发来的求助的、转让的和这个求购的信息。 哎，先看看求助的啊，这位朋友问了，说这个他想找一些。买一些这个自行车的零件啊，哪有卖这个零件的商店呀？这个有朋友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但是他自己没说自己是大概在哪个区域啊。您比如说您是丰台呀，您还是海淀呀，是吧？这个大的区域或者说具体的社区，您要是能补充上来就好了。 我跟您说一信息吧，因为我有时候老往那个地方过啊，就是那个大棒桥底下， 哦， 应该是南边那个位置，就是大棒桥桥洞子啊，下边那个南边那个位置有一位修车的师傅。 哦， 啊，我有时候开车路过，我看他在那儿。 你开着汽车，然后学嘛修自行车的师傅， 我得左看右看，是不是？别到时候发生什么意外。 好吧。 哎，我看好几回，那师傅都在那儿。 哦， 挺好的，给您服务点儿。 你就是说他也卖这个零件是吗？ 那你想啊，这车要坏了，他那也有配件啊。 就是有的修车师傅那个修车摊上，他就代卖零件啊。 问问去啊。 这位朋友也留下电话了。如果有谁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呢，您可以跟这位朋友电话交流啊，15650740078，15650740078。 这位要转让的是脚蹬式的三轮车，内开刚换，车子好蹬好用，200块钱，车子在北宫门附近，电话是13691095386，13691095386。 嗯，接下来这位朋友呢也是转让啊，而且他是无偿转让啊，就不要钱啊。他有一个头盔，我就不知道是骑摩托车的还骑电动车的，反正是一个头盔。 嗯， 但是头盔呢有点小毛病，就是前面不是有一塑料面罩吗？那个塑料面罩坏了，可能就给摘掉了， 哦， 但头盔还是完好的。谁想要这个东西呢？他可以免费赠送。这位朋友在牡丹园，联系电话呢是13681366196，13681366196。 前面那个塑料面罩坏了， 嗯， 这不是那吃鸡游戏里面的头盔吗？ 你还玩这个？手机上现在啊， 得了解了解，大家都在玩什么？ 你那个，反正它只要对头部能有防护的作用， 哎， 啊，就可以。 是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未拆封单摇护理床一台， 哦 ，ABS 挂式。床头调式单摇床，床尾五柱铝合金防夹手双侧护栏，8厘米厚的棕棉垫。 嗯， 这个尺寸呢是， 这是应该是 毫 米 为单位啊。 对， 那么就是那我们翻译一下吧，是吧？2米乘 0.9米， 0.9米乘0.5米， 哎，这个 全新未拆封， 对，两米应该是长， 嗯， 对吧？哎，这个 90厘米 是 宽， 啊，50厘米应该是 高 啊， 这个，在北四环 ，嗯， 全新的啊，全新的， 还包邮， 还给寄过来，我觉得可以先看看图吧，加个微信， 对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 它这个价格是800， 嗯， 微信和电话都是13681520648 13681520648。 嗯，好，接下来呢，这位朋友还是转让的护理床啊，这个护理床呢上边还有一个就是褥疮垫啊，这个一个床加一个垫子，嗯，原价呢这个床是1600啊，现在呢1600和800是床和垫子的价格， 嗯， 现在两样加一块500块钱转让啊，而且他手里有发票啊，在玲珑路。哎呦，你知道玲珑路在哪儿吗？这 这是哪个区啊？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 哎，我知道， 嗯， 但我忘了， 你忘了， 我应该经过过。 哎，对对，它在玲珑路这个地方。嗯， 您得多好听、 啊。对，您得自己去取啊，找这位张女士。 好， 电话是13611194140，13611194140。 哎，这位朋友说，向路啊、嗯，你离开了一段时间了，这北京话的水平降低了一点了。 哎呦我天， 那不是降低一点了吧？降低很多了吧？ 你去哪儿了？其实没离得太远吧？ 是是，很多老朋友在这里，我们又见面了啊！ 这个其实从咱们节目再往后没有俩仨小时吧， 12点半到1点半、哎， 对，一个多小时以后就能听到香露啊。 这位朋友说，哎、他这个名儿是一个那个音符的图像 啊、哦， 没有汉字也没法念，那您。 咱 叫他什么呢？好声音， 噔噔噔， 好吧，北京好声音。 好， 他说去朝阳区的大柳树， 哦、 自行车的零件什么都有， 那是有个 市场， 市场 现在还有吗？ 啊、 这个市场， 啊、 原来我爸特愿意去， 嗯， 也好久没问他了， 哎， 不知道还在不在？ 没错，过去看看吧。好，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这个东西是锻炼身体用的，练拳击的圆柱子。就是那个立在那儿、 哦， 然后你随便锤它，它也不倒的， 吊着，然后你就打它踢它都成，是那个吗？ 哦，你说是吊着那圆柱子哈，我认为是立在地上的，是不是两种都可以？ 哦， 啊，有一种就立在地上，你怎么打它都不倒，还有一个是吊着的那个，你打它忽悠来忽悠去，就好像跟你对打似的那感觉。 哦，没玩过这个， 嗯，没事，咱俩练练，把你吊起来，不是， 我怕伤着它。 好吧，是一圆柱子啊，身高跟香露差不多。1米7左右， 那你把我求够走了算了。 原价500多块啊，现在150转让，这东西啊还有90%新以上。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7800108663，17800108663。 好，来看这位朋友， 嗯， 他要转让的是阿里斯顿牌的6升容积的小厨宝，装了几年了，但很少使用。 嗯， 厂家曾经定期更换过加热棒， 哦、 现在呢是80出手。 嗯、 电话13651319500，13651319500。 啊，这是装在厨房里边，烧热水用的啊， 包括你要洗碗什么的都可以用。 对对对，啊，为什么装了几年很少用呢？这个装上 都叫外卖了吧？ 嗨， 不用洗碗了吧？ 没刷碗是吧？好，接下来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个东西呢，现在也还用得上啊，是一个1.4米的，应该是直径了啊，1.4米的三叶吊扇，啊，这个是吊在屋顶上的那种。80块钱的价格啊，这个张女士来转让的，电话是13552856725，13552856725。 这位朋友说了， 嗯， 玲珑路在海淀的富食路的北面， 哦， 从花园桥往西走， 你看看 在那边， 嗯，这个是什么都难不住咱的团友朋友们， 咱们就是地图， 没错 啊，咱们就是字典，咱们就是导航， 比如我 咱们就是百科全书， 哎、我们俩是不知道的，只要在这儿一招呼， 咱们一搜索， 嗯， 你说咱们这平台怎么不上市？ 你给试试， 我试试一下啊， 你上 IPO 一下啊， 你上去试试。哎，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在家里使用的一个小东西，我觉得可能对于身体健康来讲还挺有好处的啊，叫小叮咚棒式按摩器啊，就是这种手持的，它会震动，然后在你身上，什么就给你放松一下啊，这个放松一下。 前几年挺流行这个的。 哎，对，我家里还有一个。 有一个， 它 不怎么用啊。 它前，哎，我还经常用，它是前边有一个小锤的那种啊，这个，然后你它一运动起来呢，噔，就跟那个有人给你捶背的那感觉似的啊，捶腿啊，捶背啊，这可以不求人啊。人家这个呢，还有95%新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啊，有说明书，还有原包装盒，可以按摩脖子呀、肩膀啊、后背啊、腰啊、大腿、小腿，还有脚啊，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疲劳啊和肌肉的僵硬等症状。原价呢160多块钱，现在是80块钱转让，那就是半价啊。联系电话是13240009269，13240009269。 嗯，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物品想要转让，有东西想求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大家支个招帮个忙，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京城帮帮团， 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但是别忘了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没错啊，最好把那个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啊，哎，您的这个东西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情况啊，都说明的具体一点啊，这样人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呢，再跟您联系啊。 嗯，您也可以听听别人怎么发信息， 没错， 会了。 好， 这位转让一个制氧机，是愉悦牌的，原价3500，转人价格600块钱，但是他也没说买多久了，用了多长时间，是吧？ 嗯， 东西在和平东桥附近， 哎， 电话是13522828954，13522828954。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玻璃鱼缸啊，长60厘米，宽30厘米，高是36厘米啊，转让价格40块钱。另外呢，还有一个睡眠机啊，这个可以促进睡眠，转让价格也是转让价格是60块钱，前面的鱼缸是40块钱啊。这个李先生啊，转让这两件东西。睡眠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躺在上面有助于睡眠， 躺在上面给你一拳睡了， 给一拳那是打懵了的。 人叫促进睡眠， 促进睡眠 是吧？促进 就是它可能会发出一种睡眠波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不知道什么原理啊，反正您到时候您想 想。才60，如果花60块钱就能每天睡一好觉 啊， 那多人梦寐以求啊， 是不是一个像一个枕头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啊。好，这位李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3651099153，13651099153。 好，刚才有位朋友给我们回复了，他说在宋家庄顺五条路口东北角有一个自行车零件商店。 宋家庄，你刚才说了一个四惠附近是吧？ 大望路 啊，大望路， 那是一个修车铺。 啊、对对，大望路附近是一个修车点儿、嗯。这位说这个宋家庄顺五条路口东北角是一个零售商店、嗯、啊，这些就是四面八方吧。大家再给您这个发这个信息啊，因为不知道这位朋友具体住在哪儿。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不锈钢的厨房卫生间里头用的那种物品收纳架啊，就是钉在墙上的啊，全新的，长74厘米，宽45厘米，可以放一些瓶瓶罐罐啊。哎，如果在卫生间里，您可以放个那个什么洗发液呀、啊，是吧？这个洗润发乳啊，这个浴液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原价呢220元，现价是80元转让啊，是不锈钢的，在奥体东门附近啊，联系电话呢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啊。这位朋友特别注明了在下午3点到4点的时候您别打电话，我估计可能人家这个时间要休息什么的啊，这个时候您不要打电话，其他的时间可以打电话联系。 好，这位朋友有一个保温杯要转让。 保温杯 是膳魔师牌的，他说商场卖400-500， 嚯、哦、 我这儿呢130出手， 嗯， 500毫升的全新。他这个微信啊是几个字母， 嗯， 如果大家听不清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午发的那个 订阅号 内容啊。他是微信是 SCYZWDJ， 哎 SCYZWDJ。 好，这几个字母把它这个输进去一搜索就能找着这位朋友的 微信 啊。接下来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35的单肩背大旅游包啊，全新的，能装东西，颜色是蓝色的，上边 35 啊，三五牌吗？ 说到35你能想到什么呀？ 啊，那就那不说了吧，那个 扑克吧， 扑克，对，你想到扑克，我想到、那个、 你是老想歪， 哎，对， 老想不健康的， 就咱不提倡的那个啊，嗯、这个 是大背包， 哎，是一大背包，蓝色的啊，上边有一个绣的那个这个标啊，这标是绣上去的，看来做工还挺细致，质量超棒啊，120块钱的价格转让，另外还送一个同款的小双肩背包。 啊，东西在崇文门，请自己来取。1352225262813522252628和王女士联系。 我觉得要说这家里啊最富裕的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背包得算一样、 哎、是吧 是吧现在谁家没有四五个包啊 好家伙、嗯、我那个前些日子我去也是想买一个背包，结果在那个秀水里啊看见人家卖的那个旅行箱啊、 嗯、 都成套的。 什么叫成套的、啊、 就是最大的有一个特别大的，然后是一个比他小一号的套在里边， 就跟那套娃似的， 哎， 套箱 是 吧？ 能套5-6个啊！ 哎呦， 那个、最后是一儿童的小箱子、嗯，这一家子买了以后吧、哦，最大的那个爸爸拉着，然后中间那点的中间大小的爷爷奶奶拉着，然后再小一点妈妈拉着，最小的那个小朋友拉着，啊，哦、一家子出去玩去。 这图画好漂亮啊！哆来咪发嗦， 是吧？哎，好，那咱们说了这么多了啊，也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呢播放一首歌曲啊，咱们来。这个休闲休闲，凉快凉快，因为这个歌曲的名字叫《看海计划》。 看海计划，这不刺激咱俩吗？ 咖啡坐在留意靠窗的火车上，世界一路忽往后退，看着车往前追，现在的你还好吧？谢谢你陪我走过那一段约定，你还记得吗？曾经说好的看海计划，我终于也来到了我以为到不了的地方，尽管还会悲伤，可是失望也让我成长，多转一个弯，说想不到后来是他，他说一起去看看还好吗，他有几分很想你啊，说对不起他，我终于也来到了我以为到不了的地方，尽管难免遗憾，可是这样也让我成长，下一个港湾，说不定就有阳光哦。 朋友们，在歌声中呢，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过一会儿，在下半时段当中，我和香露会继续为大家服务。 嗯，稍后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元老的前辈了， 创始人之一、哎、还有一位是苏金平老师。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一直大家都在关注着咱们帮帮团的这个动向啊，是吧，这个唱他还发了一个照片啊，这是应该他遇到了程英老师的哥哥嫂子 啊。 你说这世界真大，世界真挺小的、 哎、你看看咱这个是吧，这个帮帮团和咱们的团友那就是一家人、嗯、对吧。 那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程英老师的近况、啊、嗯，前两天正好跟他的先生一起也是碰到了、 哦、 一块儿吃饭来着， 嗯， 就是在一起碰到了， 是 很有意思。他也挺忙的啊、还要照顾这个老母亲和老父亲， 对对对、 所以但是各方面也都挺好啊， 嗯， 我也会把大家的这个问候转达给他们。 好啊，这刚才那个音符朋友夸你了，说呀香露你这声音还是那么好听啊，说我从天坛东门搬迁到了垡头这边，说大柳树那个专卖零件的市场啊，这个是说现在还有这个门市，哎， 但也有人说 没有 了，对、 这就不知道。 我记得这个关的概率应该大一点、啊、 应该有可能， 大家也可以再帮我们去看一看、 嗯、是吧。想唱就唱也说又听到香露的声音了，太好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香露的主持风格，能够为团友们着想，幽默风趣，善解人意等等等等、哎、啊， 这都把我抬到这儿了，一会儿我要掉下去给怎么办。不过 哎， 既然这么说了，我得贡献一个我的切身体会。 好， 我原来不是很清楚， 嗯， 就是这安空调这事儿啊。 哦， 首先你不得买空调吗？ 那当然了， 我前两天买了一台空调。 哦， 空调坏了，确实坏了， 老的坏了是吧， 它不太制冷了、 嗯、 制热倒挺好。 哎， 那么你在网上买看这价格啊挺好，还申请了一什么节能补贴、嗯、 是吧、 啊、还便宜了个8%还是几%， 对对对， 便宜了几百块钱， 对， 不错哈。 嗯， 但是到家之后呢就发现各种收费了， 就是安装的时候这个架子要收钱， 各种 啊。那么首先你原来那老空调拆下来 要 这要一笔钱， 要收钱 啊，就拆机要钱 啊。此外呢你住几层啊，它在外面有一个高空作业费， 哎， 这个要加钱。 对， 另外要不要钻孔， 嗯， 这个也是一个收费项目， 而且你这孔钻在什么位置这个价钱还不一样 啊，不一样。 嗯， 另外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都知道的用管啊， 对 啊， 长度 长度超过几米要加钱， 对， 另外在外头那个架子 支架 要不要做呀， 哎， 要加钱， 是不是，你要不要加一个防雨的棚子呀，那个、也得花钱。 当然这些项目也都应该是合理的、嗯、 是 啊、但是呢就是您在买空调的时候呢 要有心理准备， 就无所谓， 对对对， 你不知道你会觉得哎呀买台空调怎么还花这么多钱呢、嗯、 之前做做功课啊， 不够， 哪些部分是由厂家免费提供的， 嗯， 哪些费用是由就是后边这个后续服务需要您自己掏腰包， 基本上得掏点钱， 估计得大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花销。 我那还好，因为我原来那台空调属于他们啊， 嗯， 叫做什么呢， 本品牌置换， 他认那个品牌、 哦、 不是本品牌、 哦、 认这个品牌，然后呢他可以免费给你 就是 拆下来， 就是、那个拆下来他拿走也不给你钱了， 对，他拿走之后呢、嗯、他也不给你钱了，这等于就交换了 两底了啊。 对，还有呢就是外头的支架还能用，孔也不用打了、 哦、 交了点这种管线的钱， 嗯， 花了不到300吧 啊，行，你要再加上那几项呢就奔1000去了。 后来我一算，哎，那节能补贴 就又贴里头了， 补贴给那边了。 好吧，就是大家得有个心理准备、 哎、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啊、好的，我们帮帮团的这个效率也都是非常高的，就是有朋友发布了这个转让和求购的信息以后呢很快就可以得到回应。你比如说这位朋友反馈的这个消息就说我那个足浴盆呀转让出去了，是一位在北京打拼的外地兄弟来求购的，说是要给在老家的妈妈用。哎，我一听这份孝心呢，我都感动了，又给他优惠了50，昨天取走了。哎呀，太好了啊！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啊，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您，要没有您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平台也没有这么火热。 其实通过这位朋友的反馈，就能感受到咱们这绝对不是一买一卖那么纯粹、那么简单。 他不是做买卖， 他真不是在这做生意、啊。咱们互换的是交情。 对，就是大家来帮助大家嘛。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提到说，在上周三的咱们那个帮帮团订阅号里头看啊，说有位团友说有两种膏药能治灰指甲啊，用两种膏药治灰指甲的方法，说不知道那位团友呢他那个药是在哪个医院开的，是两种膏药混合着用吗？大概得 用多长时间、哦、两种药膏啊、哦、对不起我说成膏药，两种药膏是混合着用吗？ 有什么膏药 吧， 治跌打损伤还治灰指甲、 哎、药膏、 啊、药膏， 您的药膏在哪个医院开的、嗯、大概抹多长时间能好呢？如果这位团友要是还在听节目的话啊、 嗯、 您能不能发到这个咱们这个微信 平台上 再说说，或者直接跟这位想要求答案的朋友的直接联系，他把自己的电话和微信那是同号啊留下来了，是17090435309 17090435309啊、 嗯、 这个你们互相联系一下。 好，这位朋友发来了一组图片， 嗯， 可是我打开一张，我这电脑就快死机了， 嗨，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 好，回复了、他要转让儿童床 哦， 两件儿，350可商量。 嗯， 他发来了很多照片，这照片， 嗯， 有木质的，这是在宜家买的带床垫儿、 啊、哦， 有围栏哈，还有一个呢，你看看， 哎，这是布包的，全包式的。 应该是一个铁框是不是？ 也 从这个角度看， 我觉得看着像是啊。 对， 它那个把角的地方有那个塑料的或者橡胶的那种那个保护，但是它把那个床栏杆什么的全都用那个布做的套给 围起来了， 包起来了。 有什么小狮子呀？应该不是他做的 啊，就是买的，可能是不是就这样啊？ 我看这个更清晰一点的图， 嗯， 也可能不像是钢的，是那种比较硬的塑料的那种吧。 对对对， 啊，这两张床啊，两张床都很好看， 嗯， 350两个， 哦， 两个那个木的呢，是不是还是双层的？ 嗯， 在朝北大悦城附近，电话和微信都是13718021284，13718021284。 好，这位朋友说，我们家阳台那窗户啊，还是那个塑钢的推拉窗，我想啊，把它换了，啊，但是呢，我迟迟没换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换哪种好， 嗯， 啊，哪一种这个家用的这种窗户啊，它密封又好，又防雨，还能防蚊虫，开关还方便，质量还好。啊，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麻烦您给我推荐推荐，是吧？这个， 我也想 给我出出主意。您这些，您这要求如果全达到的话，我估计那价格可能也好了去了。 嗯，它这块啊，首先就是那个断桥铝， 哎， 啊，这是一块， 嗯， 还有一块呢，就是那个五金件，包括那些密封条， 哎， 这些都很关键。 嗯，这个大品牌。贵一点的，那肯定相对来讲质量会好。 你知道有一天我也是没事儿啊，就是逛在一个什么市场里面，家居市场里面逛， 嗯， 就进到了一家做窗户的， 哎， 这个里面去问，哎呀吓我一跳，因为我也很久没做这种 对 内容这种东西了。我说多少钱一平米啊？ 嗯， 他说这个如果您是用这个 国产材料， 国产材料是多少钱？ 嗯， 1500。 哎， 如果您要进口的呢？ 3000。大概这现在这行情啊，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比较走高的啊， 这是比较贵的啊， 但是 也有几百块钱的。 对对，也那但是呢，它有一个对比啊，这我亲身的经历，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啊， 嗯， 就是那个阳台啊，咱不都阳台上要封一下吗？做一下，哎。这个我用的那个呢，就是相对来讲我 是那3万的， 我便宜，因为我不是那个什么嘛，我贪了点小便宜啊， 嗯， 做了个便宜的， 嗯， 啊，我邻居他们家啊，他们家有钱啊，香露他们家有钱，我开玩笑啊，我邻居那家就我们俩的窗户是挨着的嘛， 啊， 他用的那个贵的进口的， 嗯， 当时外观上看着哈区别不大， 嗯， 但是啊，就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能看出来了啊！我这边这个密封条啊也掉了啊，然后呢窗框也开始变形了，这个纱窗呢也开始卷了，人家那边啥事儿没有，确实这东西一分钱 让你贪便宜 啊，对，一分钱一分货啊。 那你买的是多少钱一平米？ 我不告诉你， 是没要人钱。 我现在已经准备换了，你知道吧？就是你想啊，你比如说，就那咱俩做个比较啊， 啊， 你比如说我贪便宜，我要了一个500块钱一米的， 啊， 你呢是1000块钱一米的 啊， 那我用了一年就坏了，我就第二年再换，我又换一500块钱一米的， 划不来啊， 我这也合1000块钱了。 对， 你那1000块钱你用4年，那我要一年换一次呢，我比你还花的钱多。 你那窗户是买自行车送的吧？啊，那样的质量。 就是打个比方，就说你一时你便宜了，但是这种东西你使用的年这个时限被缩短了， 是， 哎，然后你再换新的，你还得花钱，实际上。你更多投入 了，另外这漏雨的， 哎， 是吧？这个 还有其他损失， 不保温的这种问题都来的话， 哎， 您 这又变形了，是吧？玻璃碎了， 会老受它困扰。 没错啊，所以这是我们给您的也算是一个建议吧。 那把他的电话再说一下啊，大家也可以跟他交流交流。 嗯，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11289428，13611289428。 嗯，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护发素啊，除了养护头发， 嗯， 还能用在什么地方？ 护发素 啊，每次啊，这护发素都是买那套装配的，洗发的用完了，这护发的还剩不少呢，也怪可惜的， 是吧？ 不瞒您说，我们家也剩3瓶呢， 你也没用完。 我不是每次都用护发素， 哎，对对对， 所以也剩， 就是你现在头发也不多， 你不用护了是吧？嗯， 没有没有， 能长出来就行。 我这开玩笑啊，香露还是很头发还是很好，很茂密的， 还是很稀疏的。 这个护发素我知道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那个就是当那个柔顺剂使， 哎， 就是洗衣服呀，啊，平常洗袜子呀，是吧？你可以。你在洗完了之后，用那个清洁的洗完了之后，你用这护发素，你稍微泡一下，是吧？它能更柔软。这是我能想到的。 对，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嗯， 原来啊，请过一位洗染专家 哦， 吴京苗老爷子，他就说过，您比如说那个家里买的那个羊毛衫啊，羊绒衫啊，都可以拿这个护发素洗一洗，哎，挺好的。 好吧， 还有什么作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 嗯，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下边这位朋友说：“我想学电脑，有没有朋友能免费教教我？”啊，人家提的这个要求是免费跟您学。 不过我倒是觉得啊，现在大家都开始学智能手机了。 哎， 啊，当然您如果有别的这个用途需要用到电脑的话，也可以再学学。但是就是说实话，现在电脑卖的都不如原来那么多 了。是吧？这样吧。这个联系沟通之后再商量啊，如果有朋友就是你有这个，咱比如说吧，你有这时间啊，也有这个热情，您可以跟这位朋友呢交流交流。 咱们帮忙团里还有一个咱爸咱妈电脑学校呢， 对啊，这个也可以关注啊，他有时候他招生的时候啊，咱们群里边的热心的这个 朋友 会发这个招生的信息啊。 对， 这位朋友的电话咱们留一下啊，如果有愿意跟他交流的呢可以联系，他的电话是1831145-1585，1831145-1585。 这位朋友想求购40到60寸的液晶电视，价格不要太贵，他在房山。 嗯， 近一点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521006-5640，1521006-5640。 好，下边呢，咱们再看看朋友们转让的这些信息。这位朋友呢，要转让一个全新的外交官旅行箱。啊，这是一个品牌吗？是一个旅行箱的 品牌 啊。 是的， 原价1800，现价300块钱转让，是黑色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这位朋友的电话是62381275，62381275。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美的的电压力锅 哦， 双胆九成新，基本没用，价格好商量。另外他想再求购一个燃气上用的高压锅，R2或R4的都成，要求80%以上新。张女士电话是1880-1304218-1880-1304218。 嗯，哎，我要有那么一个燃气上用的高压锅呢，我要是跟他换这个电压力锅不知道行不行。 那最好了呀。 是吧？ 是啊。 哎，这样其实也可以交换一下啊。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是几乎全新的儿童学步车啊，婴幼儿四轮推车，还有婴儿全新的洗澡盆啊，都是老人给孩子买的啊，这估计是买重了啊。这一孩子出生以后啊，姥姥姥爷也给买，爷爷奶奶也给买， 非常积极 啊。这个什么大姑奶奶，什么舅 送， 奶奶也都不给送， 哎， 就重了啊。孩子现在都大了，这有的这全新的，你想都没用上， 再生一个。 哎，对，呵，好嘛，说有需要的朋友自己来取啊。这位朋友，您说的是转让，但是没有报价格啊，还让人家自己来取，是不是不要钱呢，还是要钱呢？我觉得想要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先 问 清楚了啊，因为他没报价格嘛。哦，人家说了价格面议，好吧，是要钱的啊。 先电话聊一聊， 电话也聊聊。小鹿啊，你这个洗澡盆多少钱啊？转让？ 你要看是用的还是没用的？ 没用的，新的呀，旧的谁要？ 旧的， 嗯， 那皇上用过的。 我天哪，那是文物，那你犯法。好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001393758，15001393758。 哎，是不是有些东西用过来更值钱？ 哎，这你怎么看啊？ 看谁用， 你看古董啊，是吧？ 这耳机季彤老师用过的。 哎呦我天哪，这个没法用了，这专门都是汗， 用过就坏了是吧？赔， 够呛。 公家的， 嗯， 这位朋友他说我有新版全新正版的新概念英语，这是朗文外研社的教材 哦， 包括练习详解、自学导读， 嗯， 还有练习册、语法手册、MP3 光盘等等，共21册。转让，21册，那就是不是全套一二三四都有啊？是吧？ 曾几何时，这个新概念英语这一套的话特火 啊，还是很经典的教材。 对对对， 是15810084116，15810084116。大家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吗？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狼狼啊，够什么之类的，是吧？ 这位朋友说买段小吕的窗户了， 嗯。 他说一定要看品牌，一定要买品牌。 对， 可以看看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叫生活家的节目， 好吧， 里边经常讲买断桥铝窗户的一些常识。 嗯，这个要做足功课啊。 对， 好，下边这位朋友， 嗯，他说一定要看品牌，一定要买品牌。 对， 可以看看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叫生活家的节目， 好吧， 里边经常讲买断桥铝窗户的一些常识。 嗯，这个要做足功课啊。 对，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呢是一张面额1000元的家乐福超市的购物卡，说呀我花了30块钱，还剩70，不 啊，还剩970 啊，您这是应该1000块钱花30块钱，应该剩 990 吧啊，您这个怎么是剩70呢？ 九百七， 嗯，现在呢我想900块钱给转让出去， 哦， 就是让70块钱的利啊，是吧？您花900块钱得970， 算算打几折了， 嗯，这也没多少折，但是反正就是稍微的有点小优惠吧， 970， 嗯 啊，92折， 好吧。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3811806183，13811806183。我觉得这就是转让这种东西吧，尤其是这个接收的这一方的朋友啊，你最好和他和转让的朋友约在这个，比如说他转让的是家乐福超市的购物卡，那我们就约在这个附近的，就是大家两个人都比较方便去的家乐福超市，是吧？在当场验一下， 买瓶水。 哎，买瓶水，或者说就是你让人家那个服务中心那儿给你查一下，这都可以的啊。这个在交易的时候要确认啊。这是13811806183的这位朋友转让的物品。 这位朋友反馈是不是有人说到哪里买那个灭蟑药的事儿 啊？对，昨天有朋友在这个问这个问题啊，家里蟑螂那个太多了啊。 他说灭蟑药可以用绿叶牌的灭蟑粉剂，以前呢小超市有卖，一小袋1块钱， 嗯， 分成5个矿泉水瓶盖里面，分放在5个矿泉水瓶盖里面。 哎， 他说网上也有，包括这个某宝上也都有。 嗯， 几年前我用的是黄色袋子装的，北京大兴产的，但是家里要是有小孩子呀，有宠物就要注意使用了。 没错啊，这个放在小瓶盖里，放在不同的地方啊， 嗯， 这个蟑螂出没的地方可以对它产生这个杀灭的这个效果。 这个呀便宜， 嗯，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稍微贵一点的，但是效果也不错， 哦， 是那个拜耳牌的。 哦， 拜耳是一个制药企业 啊，对， 它出的那个叫耳剂， 嗯， 耳剂呢就是像牙膏一样挤出来一点点。放在那个蟑螂出没的地方，那个也不错。 好， 嗯， 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一台海尔冰箱，快乐王子啊，这个用了10年了， 但是现在运转还是正常的，200块钱的价格转让啊，当时是最新款啊，说这个那会儿买上3000多呢，容量呢是258升，有3个温区，就是冷藏、冷冻和一个-8度这样专门的一个这个温区啊。外形呢，尺寸是600×600×1650，这应该是厘米啊，就是 1.65米。 对啊，这应该是毫还是毫米，对，是1.65米的，应该我觉得这是高度啊。然后这个60×60是一个它的这个宽和长，就是它是一个方的东西嘛。 嗯、 这位朋友呢姓单，他的电话是13717810673，13717810673。 他还把照片发过来了 哦，这外形看着白色的是吧？ 白色的，嗯、 其实保养的还挺好的。 他住在老国展附近， 哎，这是西坝河那块是吧？ 是的， 嗯，好的。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铝制助行器和双拐，原价280，只用了不足一个月，现在是90块钱出手。他住在煤炭医院附近， 嗯， 电话是13810582403。13810582403。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呢是一个工艺摆件啊，是个双面绣，全新的，有包装，一个熊猫图案和一个小鸟图案，有木框，直径26×26啊，这是厘米，是圆形的，20块钱的转让价格啊，一共有俩，如果俩一块要的话是30啊，加微信可以看图。哎呀，他没有把微信号留下，待会儿我再查查吧。 啊， 可以看有没有补充啊。 这位朋友求助了， 嗯， 他说我的孩子呀、啊，这个脚后跟疼，去了大医院， 嗯， 花了上千元，也没什么效果。 好，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这个问题留在订阅号里吧，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说到牛皮癣啊，真的是最近的心头爱。 嗯， 你看这气温这么高，大家在家想必啊都开空调了，但是空调吹久了，你这整个人啊身上都是凉凉的，都会不舒服。 嗯， 所以啊那么多的空调病，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咱们的生活方式了，不要太贪凉。牛皮癣呢就很合适了，它上面有水牛表皮天然秘制的毛孔，空调开1-2个小时，整个房间都凉下来了。关掉之后呢，然后咱们的牛皮癣毛孔啊就会储存的凉气慢慢的释放出来， 嗯， 保证自然凉爽的环境，提升了睡眠质量。 是的，睡得好了呢，苦夏呀也就不苦了。 对， 现在呢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给家里呢换一床帝王席，换一床懒人席。厂商的建议零售价呢是8900元的双人尺寸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软睡席，现在只要1999元。 嗯， 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每一年的夏天带来的呢都是免打理、省心的好生活。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给您增加了一个服务，就是拨打4007106108成功订购的朋友啊， 嗯， 咱们送席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同时呢从签收起7日，如果不满意也可以帮您办理退换货的，这样的服务就是让您全程没有后顾之忧。 是， 好，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时间已经过半了，抓紧时间吧。 看到我们手机尾号6540的孙女士说啊，自己跟老公一个怕冷一个怕热，这每天晚上呢就忙着开关空调了听我们介绍牛皮凉席很长时间了， 嗯， 今天呢买一床回去试试。 是的，这边还有一位复购的，是丁先生，嗯，一个人订了3床呢，说去年买过我们的席子，今年拿出来用啊跟新的一模一样， 哎， 柔软舒服，关键是啊老婆再也不用洗刷席子了， 嗯， 这可少了不少唠叨。 是， 今年呢是给儿子和两边父母买的，3床一起才花到商场的1床的钱，值了。就是担心这席子会不会质量差别太大了呢？ 哎，这一点呢您请放心， 嗯， 只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就跟您呢约好时间送货， 嗯， 在这期间呢您可以去商场专柜瞧一瞧，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的席子，这一点呢我们还是很有自信的。 对， 因为呢就是统一流水线下来的，不满意呢您直接不要，满意了3床确实只要5999，就是商场买1床的钱。4007106108 4007106108， 今天的价格只是专柜的1/4，1999元1床，只在我们的换席风暴当中，错过了可就没有了。所以我要是您的话，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哪怕是不买看看而已都可以。4007106108 4007106108